乐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哈，大家好，我是张婷。 哎，很高兴和朋友们一起，我们陪伴着共同度过这么美好的一个时光。 嗯 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讨论一个也是年味十足的话题， 对，特别应景的话题。 是啊，就是说说您记忆当中过年怎么样。 对，昨天我坐车回来的时候，我听到那个师傅跟我说，说你觉得，哎，这过年怎么没意思了？因为我说，哎，你看现在外边这个灯笼都已经亮起来了哈， 是啊， 过年了。 嗯。 他就说，哎，我怎么觉得这年过得没意思了呢？可能很多人这个在现在都有这种感想，到底过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过去的这个记忆当中的过年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啊，应该要这个今昔对比一下。而且呢，所谓的很多人觉得说不如记忆当中过年年味儿那么足，也可能是因为就是比如说现在 我们过年，因为平时我们也是好吃好喝的这种。 哦，就是说没有那种特别强烈的 对 比感。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就是盼着过年，然后穿新衣服，然后吃这个好吃的东西。现在呢，我们生活就是这样的，这是常态的生活，所以呢就没有感觉到那种特别过分的对过年有那种憧憬和向往。 怎么过分了？过年怎么过分了？哎，我小的时候真的说是那个一件衣服，我妈妈会从头到脚给我置办一身新衣服。 哎， 但这身新衣服要在大年初一那一天才能穿。 哎，没错没错， 过年那天都是不能穿的。 一说起这些来，真的就满满的回忆感。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怕我三十那天把衣服弄脏了之后，初一没法见人了。 是，家长都有自己的考虑哈。 嗯， 哎，现在想一想，真的，我们关于童年的时候，或者是关于这个早些年的这个过年的记忆啊，其实还是挺深刻的。 嗯， 也欢迎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平台上呢，共同来这个分享一下你记忆当中过年的时候。 没错，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聊起来吧。 要说过年啊，现在大家的这个春节打开方式真的是各种各样了，和以前是大不同。以前呢，我们考虑的都是一过年就要回家，然后家人团聚。但是现在呢，这个很多人会有新的过年方式，比如说选择出游，哎，举家一起，咱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咱们一起过一个异地的春节。 这事儿还真的就是近两年哈。 对， 我记得前些年都是大家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有多远，就是一定要奔回家去过年。 是的， 但这两年特别多的就是大家一起，哎，把这个旅游当过年，就是一家几口一块儿去某个地方旅游。 其实这个也有道理，因为呢，这只要家人在一起，其实呢就是回家了，就是这个家团圆的感觉。所以呢，就不介意说到底是去哪里。那么我们最近呢，这个国家旅游局呢，实际也是统计出来了，说这个史上旅游最热的春节，其实呢就是这个春节。那出境游呢，预计这个人数呢将超过600万。等到春节之后看看统计吧，可能还会超过这个数字。那么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呢，旅游市场将接待3亿多人次。同比呢增长13.6%，那么也将成为史上旅游最热的春节。其中春节出境旅游的人数将超过600万，中国春节将成为全球的黄金周。那么从旅游的预订情况也是能够看出来，远程出境游的这个一般会选择美国、英国、西班牙。那么中近程出境游呢，一般的这个国人会选择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越南这些国家。 嗯， 怎么样， 我看这几个国家一看啊，要么是和咱们现在季节完全相反，像澳大利亚，对吧？ 嗯， 现在正在过夏天。 是， 要么就是也是在位处于接近热带的一些国家。就是暖和呀， 春暖花开嘛，迎接这个春节。过春节当然我们喜欢和春天更近一点。 哎，去的时候穿暖和的衣服，回来之后发现，哎，好像也不用多穿多少了，这边也过春天了。 是啊，所以现在订机票还来得及吗？是不是要赶上春节的尾巴了？ 先等等，听我说完下面这件事儿哈。 哦， 说说三亚呀，要严管春节的旅游市场了。这标间的价格，您猜它设定的一个标准是多少钱一晚上？标间 底线，那就是我猜3000块钱左右吧。 标间 啊， 可就只有两张单人床啊。 对，这我已经是高估价了。 这个是三亚旅游市场就是严令哈，说这标间的价格要禁止超过6000元一晚，也就6000元以下可能都在市场调控范围之内啊。 你先等等，让我缓缓这口气，我真的是一口气提上来没下来。 手那个查机票的手可以先放下了。 真的真的。 这是三亚市旅游部门最近也表示，说是对春节的旅游市场要保持严管的态势。 嗯， 而酒店的标准客房执行标准呢，政府调价，这调控价说是不得高于6000元一晚，将严惩这个炒房哄抬房价的行为。而根据介绍也是说，春节期间呢，标准客房的均价呢都是300到1500元的客房，这个占的比例是76.4%。 是， 也就是说这种高价客房，也就是一些高消费的地方， 哎， 比较少，占比只有20%多。游客遇到烦心事儿，您记住这个电话12301，可以去投诉他。 是的，关键时候可以帮到您。哦，也就是说这个均价实际还是，就是说没有像刚刚也说到说6000元 一 晚，一 说6000元感觉变成均价，那就太夸张了。 对对对，太恐怖了。但是这个实际上呢还是一个比较亲民的价格。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这个过节期间啊，咱们不管是去到哪儿，然后在哪里住宿休息娱乐，都能够享受到一个最合理的一个服务哈。 嗯，没错， 嗯，享受最好的服务。再来说一下这个最近呢，这个人民日报也是统计了，说过年你会放烟花爆竹吗？ 最近呢，其实我们在微信群里也看到了很多人在做调查，就是呢征求大家的意见，看看你过节的时候选不选择不燃放烟花爆竹。那么结果发现了，选择坚决不放的大概占到45%，选择有雾霾就不放，没雾霾就放的大概也是占到了45%，一半一半。那么选择无论是有雾霾还是有没有雾霾都要燃放的，大约只有10%左右。所以呢，过年选择坚决燃放的已经是不多啦，而且呢，基本上都是男性，女性大多选择都是不放。 既然问咱俩，肯定也是不放哈。 没错， 因为在家里呢，就是过去过年这个任务也是交给小男孩， 是啊， 家里的这些 胆子大的孩子哈， 胆子大的男生去做，因为总是觉得有些害怕。 是。 哎呀，记忆当中我还真的是尝试过去放过那个烟花爆竹。 你得说说你放的是什么，如果是二踢脚的话，那我佩服你。 没是像那种窜天猴啊， 差不了多少啊， 小烟花啊，就是拿在手里的那种小烟花。 哎， 但那都是在很遥远的时候了。 嗯，真的是一想就是小时候的事儿了。哎，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也许咱们不能够说决定帮别人做决定，说你哎不要放了或者怎么样，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有些人嘛，确实也喜欢过年的时候增加一些年味儿，放一放这个鞭炮。但是呢，我觉得从我做起吧，我自己我肯定是选择不燃放了。 没错，我也是。再来关注啊，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燃放烟花爆竹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庆祝的事情。但有些时候就变成大祸哈。 哎， 说说最近在湖南衡阳长宁的一个市民，为了庆祝乔迁之喜啊，在楼下的空地燃放烟花爆竹，结果没想到这火星啊引发了火灾，不但烧毁了3辆轿车，这个一辆路虎，一台大众，一台东风，还烧毁了游乐场的设备，造成的损失达到了近100万元。所幸是没有人员在火灾中受伤，但这之后啊，这心疼也够可以啊， 真是悲剧了。所以我们再一次提醒，如果您选择要在这节日期间增加一点气氛，再放点鞭炮哈，那么我们一定要提醒您，千万到这个正规的渠道去购买，您别买那个就是有这种危险隐患的鞭炮， 对， 最后造成这样的悲剧。 就倡议您，我们不要放烟花爆竹了，今年过年。 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过年了，这个统计的大数据也比较多啊。最近呢，这个中国网民的这个人数统计也是出炉了，网民规模呢已经达到了7亿多。哎，我之前正好是这个写论文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15年，当时还是6亿多一点。 哇 啊，就是以这个 我们网民的成长速度在飞快增长。 对对对，相当于是欧洲人口的总量了。那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呢发布报告说，截止到2016年底，中国网民的规模达到了7.3亿，已经相当于欧洲人口的总量。其中呢，手机网民达到了6.95亿，就说7亿人吧。那么在除此之外呢，非网民的规模也是6亿多。因为不懂电脑和网络而或者是不懂拼音而不上网的非网民大概只占到了24.2%这样的一个比例哈。 就有一些人啊不上网，是因为不懂使用网络这个电脑， 对， 或者是就是不懂拼音，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输入啊这些的，倒没有语音输入啊。 对呀， 就有的时候这个教家里的爷爷奶奶，如果要用这种智能手机的话，可以用一些语音输入之类的功能。 而且现在这个人工智能不是正在不断研发吗？很可能很快我们家里边就要有一个机器人。 或者我们这网民的这个覆盖面积会更加广哈。 嗯， 再来关注也是一个统计数据。 哎， 说中国大陆呢有13.8亿人，而男性比女性要多3000万以上。这是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说是2016年年末中国大陆的总人口是138,271万人，而其中的男性人口是这个占了7亿多人，女性人口是6亿多人。这样一个比例，男性人口呢是仍然比女性多出了3359万，所以专家就表示了，这择偶形势一看很严峻嘛。 是啊是啊， 多出来的人怎么办？ 所以广大的女同胞们是不是有莫名的优越感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形势可以让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一下，体现出来吗？ 其实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感受，经常看到单身男青年，然后对于心仪的女生也是很。 又爱慕，但是又觉得喜欢的人追求者众多。 哦，是这个角度哈。 对呀、啊， 嗯， 啊，我们再来看一项调查吧，这是空巢青年报告。我们都知道空巢老人，但是这个呢是针对青年的。空巢青年报告显示了说，真的偶尔会孤独感爆棚，有人用买买买来寻求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最近典型的空巢青年大概的生活模式是这样的，他们年纪呢大概是在二三十岁，在一线城市有体面的工作，租住一居室或者是隔间，吃外卖，手机电脑控，这就是呢典型的空巢青年的特点。那么根据空巢青年的生活现状，提供了这样一份生活报告，显示空巢青年普遍比普通青年感觉更孤独。 啊，我觉得他们最近老说一个词儿叫90后空巢青年、然后就觉得自己也默默中枪。 哎，真，你要这样说的话确实是有一些符合的标准啊。 不是，他其实就是讲的一些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吧。 对 对, 对， 因为确实可能也是孤单一人、包括很多就是因为可能离家太远回不了家，这种状态也会有。 是， 可能父母还是有一个人陪伴的，但自己在这个孤单的城市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了， 有一种落寞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很快呢，也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是能够在城市当中找到你的归属点，找到你最后的幸福。 对、所以多关爱一下空巢青年吧。 或者互相关爱一下。 嗯， 我们也送一首歌，这个给大家快乐的感觉， 来自曲颖，加速度。 速度啊，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也是在不断的加快着速度，催着我们赶紧往前走。 哎呀，有时候真的也是身不由己啊，心呢，其实呢还是觉得适应一种更慢速度的这样的生活，可是呢现实的生活状态呢却不允许你这样稍作停留。 哎， 我们今天呢跟朋友们聊的话题就是和大家共同来回忆一下记忆当中的过年，说说你记忆当中那个年味浓浓的那样的新春佳节你是怎么度过的。 刚刚咱们在这个聊资讯的时候已经有朋友把这个互动消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了， 是 一起来看一看。我发现打开了我很多记忆的闸门。 我先看到这位朋友叫千千口味鱼，他说呢，以前啊根本熬不到十二点，现在是天天都是大年三十啊。他我知道他这个话的意思了。 哎，我小时候也熬不到十二点，你 熬不到吗？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迷之那个怎么说呢？小时候都知道说过年要守岁嘛，然后呢。我记得至少有好几个春节都是我和我妹妹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就是等着盼着说一定要等到那个新年钟声敲响， 就是困的那个上眼皮下眼皮捏在一起了都快不行，一定要等到那个十二点， 就是心里是这么坚信，但是每次都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第二天醒来了，就是睁眼一看已经大年初一了。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 不甘心啊， 听到大人特别感慨说哎呀不行，都困成这样了别让他们等了，睡觉去吧。 其实作为孩子，我 睡觉了。 对过年的那种就是仪式感还是挺强烈的。 没错，而且 我们 当时你知道我后来学乖了，就是你看啊，因为一般过年这一天都是回老家一起过年嘛， 哎， 就是家里整个大家族都在一起，所以会从早就开始就是踏上回家的归途。 哦， 然后呢，中午吃一顿那个 团圆饭， 然后就开始等晚上这个最重要的年夜饭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我就睡一觉，下午睡一觉。然后之后就是又生龙活虎可以等到晚上了 啊，就是所以说你是有过那个就是真的等到了过十二点然后守岁成功这样的 经历。对，我成功啊。 啊，我真的没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真的吗？ 对， 不如今年尝试一下。 现在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呀， 或者你等到明年再尝试一下。 现在我们的状态就正跟这位朋友一样，就天天都是大年三十啊，天天都过十二点。 哎，对，现在说熬到十二点算什么。 对呀， 还有这叫 Jason， 他说呢，说是新衣服从柜子里拿出来，一次又一次的偷偷试穿，你有没有过？ 啊，小时候是，而且家长呢，好像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为什么哈，一定要等到就是过了，就是新年的第一天，然后才给你穿上这一身新衣服。 哎，这是不是也是有讲究？ 有讲究， 反正咱们 从头到脚一身新嘛。 哦，是这样，完了。那这要是没买新衣服可怎么办？ 所以这粗心的爸妈们有想一想自己孩子的童年有没有亏欠啊。 哎呀， 看看 这关键是一想到这个拿起来偷穿衣服这事儿还真的是好像有点中枪。 哎， 当时特别想穿那新衣服，但妈妈就是说不行，收起来，过年就是大年初一再穿。 对，可能就是让你更加的那种内心有期待吧。 嗯， 这位叫这是拼音的朋友，他说以前呀，我最尴尬的就是领着老人给我们的红包，现在呢老人尴尬的看着我们玩手机。嗯，确实是一种现状哈。 哎，我想到去年的时候，就是其实挺遥远的记忆哈。 哎， 因为去年过年的时候就是央视也是发了一个抢红包那么一个环节 啊， 就大家一直在摇手机，你知道，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正好家里有人把这个录下来了。 哎， 家里大概有那么就是十来个人都一起在摇这个手机红包，因为家里比较热闹嘛。 嗯， 哇塞，那一场景简直了。然后等到那个支付宝发那个五福的时候，去年是修一修嘛，就这修修修修修修一直在那戳戳戳戳手在那点， 全家都一起男女老少总动员是吗？ 其实我真的觉得去年那红包抢的我都没关注这个春晚了。 不过啊， 不过比较庆幸的是我去年确实抢到钱了。 是吧？那你有收获，我觉得值了。我看到这位朋友叫这个秋裤，他说呢，记忆当中的过年就是看着春晚的时候等着听冯巩老师的那句我想死你们了。今年2017年应该是冯巩老师第31次上春晚了，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第31次了哈。他说呢，不知道这句话还会不会说。那你是没有认真看春晚呀。 哎，再来关注，这是上校啊，说是没有摇一摇，没有修一修，之前的春晚笑得可开心了。 哦，是这样。 嗯， 过去那时候就是全家人团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吃着年夜饭，一起看春晚，这就是一个过年的状态。看看这位朋友也同样说到这个情况，他说当时记忆当中的春节就是一家人，一个圆桌，然后一顿饭，一场春晚，然后一个新年。 再聊就是魏晋的春雨珠光啊，来点负能量的。 哎， 比成绩比排名，这是唯一没变的。问工资、 嗯、 问对象，这也是不会变的。 所以呢，现在你还面临的是就是问成绩这些问题，以后伴随你长大还会有更多更多严峻的问题等待你 呀。哎、 呀 孩子呀， 一路成长就是这样， 春节还要慢慢的过呀。 是。 嗯， 还有呢，这位叫到哪都是宝宝说了，穿新衣、走亲戚、年夜饭、看春晚，然后打打牌、放鞭炮，不是每个人，不是现在的这个状态，每个人人手一个手机坐那抢红包。 嗯， 今昔对比不一样啊。 对，你看鱼子酱他说了，说，哎呀，一句大过年的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哎，真的是，你没发现吗？ 嗯， 就比如买衣服，平时你会觉得啊，这个价格太贵了，快去，哎，大过年的、哦、好不容易过个年买， 哎，心里边就觉得。买的理所应当了， 哎， 理 或者是什么事儿，就是年头这个年尾还没做完，哎，算了，不去忙这事儿，大过年的， 放过自己吧， 高高兴兴的，对吧？什么伤心的事儿也不想了，全都开开心心的。 哎，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奏效哈。 啊，对，就是咱们可能真的是传统观念，尤其到年尾的时候，大家都会这么觉得，大过年的干嘛呢？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吧？ 所以 什么事儿过不去呢？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有这种好心态啊， 哎、每天都应该这么想哈。 大过年的。大礼拜一的，大礼拜二的， 我天， 怎么想都想都能想开了。 不过你一提到大礼拜一的，就让人觉得不想这个开心的过年了呢。 没关系，没关系，大过年的是吧？ 嗯， 这些事情就不要纠结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阿信，他说呢，感觉小的时候啊，过年能从腊月二十五高兴到正月十五。 哎，我真的也是，因为那会儿、嗯、可能在上学吧，你看上学的时候学校都放假比较早、 嗯、 就是在高三那一年放的比较晚，也是在腊月二十六的时候放了寒假。 哎， 真的每年都很忙，因为回家帮着妈妈这个擦这个收拾房子，对吧、 嗯、 挪所有的沙发呀、啊、什么什么，把地擦干净，把玻璃擦干净，收拾买年货买春联儿，这些都在 春节做准备， 都在忙着、 嗯。 但自从工作之后，就发现每次都是二十九才放假， 哎，很仓促的感觉。 然后回家之后，妈妈已经置办好了，也没有什么该帮忙的事，就 没有参与其中的那种感觉，对吗？ 真的是， 哎呀， 要不我请你天假回去？ 现在想是不是有点后知后觉了？ 嗯， 哎，但是我想到小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每到春节呢，家里面都会回到爷爷奶奶家一起过年，就真的是和我妹妹两个人，我们就是孩子的那种盼望春节的心态，就是从比如说更早腊月二，从寒假 二十三糖瓜粘，你还要更早吗？ 对对对，就是从那时候就开始，我觉得好像为了等待春节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等待春节的这个过程，实际好像是更值得回味的， 是吗？可是你等完了春节，如果真的是在等的话，等完了春节过去，可就是该上学了。 所以啊，就过完春节之后就不开心了呀。就是在这春节到来之前的这些日子，实际是最幸福、最快乐的。 嗯，还有一个我的名字不重复，他说呢， 嗯， 我和妹妹在外面偷偷吃辣条，结果太辣了，又不敢回家，就在外面吃了雪。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这一定是他终生难忘的记忆啊。 嗯 嗯，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他说呢，Cindy， 他说奶奶一个人生活，只有过年的时候全家才会聚在一起。今年大家都在刷手机抢红包，奶奶就在一旁看着，发现呢老人也插不上话，于是就默默地走开了。他说呢，其实奶奶为这顿年夜饭呀、啊，真的是做了很多准备，反复的修改菜单，从早上七点钟忙到了晚上吃饭、嗯。大家过年的时候呢，真的应该多陪陪老人，多聊天，不要总抱着手机，手机什么的有的是时间玩，可是陪伴老人的时间真的不多呀，一定要格外的珍惜。 哇塞，非常走心啊！ 对对对，说明他确实是这个情景应该触动他了。 嗯，没错。这事儿还真的是提醒我们大家，真的要回家多陪陪老人。 对，我们老说回忆那个年味儿，其实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回忆我们过年的一个初衷，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全家人团聚在一起。 嗯，还有就是学姐她也说了，说是全家人一起包饺子看春晚，不像现在都是低着头看手机，和邻居家小孩一起等待着过年，等到12点全家一起倒数，一直等到李谷一老师难忘今宵之后，才算结束了自己的春晚这样一天。 多么经典的旋律啊、 嗯、 所以大过年的是时候放下手机了。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把手机放下吧、 嗯、对， 嗯， 如果可以的话， 哪怕今年没有做到，明年您试一下，就稍微放一下手机去这个帮帮忙啊，干干活，也比您在这低头看手机强。 对，虽然这么说，但是我已经听到了这个抗议的声音。有朋友说了，那你让我放下手机，我怎么向亲朋好友们来发出祝福呢？ 哎，我觉得就之前的时候，过年每年的时候，我是一直在发短信，你知道吗？ 嗯，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是 就是所有人给你发短信，你所有人都要回，而且还编的不一样，还要。 对，我觉得真的是每次这个到了过节的时候，然后发信息啊，真的是挺伤脑细胞的，因为真的你想表达你的真诚，所以对每个人发的都不一样，都是为那个人而专门写的， 私人定制， 真的也很辛苦啊。希望我们过年的时候都拿出一份诚意来吧。 今天聊的就是过年的年味儿的问题，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起聊起来。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接着说。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姓，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新年到啦， 恭喜发财， 好礼拿来。 一到三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询价，就送抱枕被。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刚才这一说这个过年年味儿的事儿啊，感觉就是好多记忆都回到了小的时候。 打开了话匣子之后，大家这个记忆呢，真的也是像奔腾的江水一样啊，就把我们整个给席卷了。我看其实看到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就也是很有概括性的。漫长岁月，他说呢，一根烟花，两盒擦炮，三位伙伴，四世同堂，五两醇酒，六盘小菜，得此足矣啊。虽然现在呢，我们为了共同的这个洁净的空气，所以呢不提倡燃放烟花爆竹了，但是啊，我觉得像他说的四世同堂啊，这个五两醇酒，六盘小菜，然后再有什么三五好友啊，然后和亲人在一起，这就真的足矣。 对，一般这个时候就会特别想和朋友聚在一起。 哎， 刚刚也是看到一个，这个是王者青蛙姐姐，她说是以前过年的时候，过年朋友总在家，现在过年的时候朋友都不在家了。 哎， 就是以前你看，就是咱们上学那会儿吧， 嗯， 你只要回家，大家的这个放假时间也基本一致， 对， 就是你什么时候呼朋引伴一堆人嘛。那现在呢，可能大家包括工作嫁人的嫁人，就是周围你的发小、你的朋友也不一定能聚在一起了， 就可能说这个生活真的就渐行渐远了。 嗯， 哎，所以说呀，这个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如果呢你的朋友你觉得他 还在你身边， 对对对， 他没有嫁出去， 及时联络一下感情啊， 对新的家庭的话， 对对对，真的大过年的，希望大家都 咱怎么也说起这句话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找到那种久违的和好朋友之间和亲人之间那种亲密的感觉。 嗯， 也欢迎朋友们呢根据我们这个话题的指引，然后来说一说自己记忆当中的过年。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 酒吧里有，随时各位来参与吧。 再来说资讯啊，这上半段我们说完空巢老人，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 对，这个仍然是和新年有关系的。那么真的这个为了守护市民过好年啊，像武警官兵们确实也是付出了很多，真的成为了让人心安的风景线。那么在深圳的一些公园执勤的武警官兵们，路过的小朋友们都会向兵哥哥们敬礼，说辛苦。那么兵哥哥呢也是感慨说呢，穿着30斤重的装备，一个巡逻下来真的要汗流浃背了，但是看到孩子们用上不标准的姿势向我们敬礼，就觉得是无上的光荣。 嗯， 我们也非常的感动，我觉得真的应该致敬这些最可爱的人。 没错，虽然说在这儿你们看不到，但我们也想为你们敬个礼。 没错， 继续来关注民警在车站测试偷行李啊，当然是测试哈，这有80%的人会中招啊。 哎， 这是最近西安警方呢在客运站进行了一天的防盗测试，就尝试着去偷这个购票旅客的行李，竟然有80%的旅客都中招了。民警也是提示说，这购票和检票进站的地方已经是小偷光顾的重灾区，也是提醒大家购票处检票站进站的时候一定要抓好你的随身财物。 哎，没错，尤其是这个春节之后很多朋友呢要选择回城了，那么在这个乘坐交通工具回来的路途当中啊，也一定要引起重视，千万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因为我也看到那个测试当中啊，真的是有在这个动车上，然后民警呢就是在测试当中呢把一位这个旅客他的这个行李啊很轻松的就给掉包了，然后这位年轻人呢丝毫没有察觉，等到这个警察找到他说你看看你的包还在不在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哎，怎么可能，我的包我就在我的头上啊，就在我头上方放着呀，我怎么都不知道，就已经被换了。 嗯， 然后呢采访这个周围的乘客的时候，乘客也表示说其实不太理解，他们觉得说这个动车也是相对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怎么会有人下手呢？实际上啊，真的这个让我们注意不到的地方真的有很多，所以大家 还 是 提 高 警 惕。 嗯， 没错啊。再来说一下，这个也是和吉福有关了。为了凑最后一张福字，男子被骗走了1000元。为了这个集齐5张福卡呀，南京的许先生添加了陌生人为好友。这个陌生人呢，就跟许先生交换福卡，但是需要手机这个验证码。求福心切的许先生就把自己的手机码告诉了对方。紧接着支付宝密码就被修改成无法登录了，银行卡被异地消费了1000多块。 哎呀，你这最后就求福求来求去，被骗了1000块钱， 真的是这个求福心切了啊。 嗯，因为当时这个手机校验码上面也会提示你会因为什么样的类型需要这个校验码吧。 嗯， 比如说这个手机密码正在修改，校验码是什么什么什么，可能当时这个许先生也没有察觉，还是说他这个也没有提示，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警惕性太差了。 嗯， 就是没有想到说这个陌生人你还可以完全的去把自己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透露给他。 哎，再来关注资讯，关注说这个跳山羊可能会退出体育课了，这也是很多咱说年味儿哈，但是上体育课谁没跳过山羊啊，感觉就是 我也跳过，我没跳过去过 但是因为怕学生受伤，跳山羊可能会退出体育课了。 嗯， 因为担心学生受伤啊，如今很多体育老师都不敢这个进行这个跳山羊的项目了。而跳山羊这种传统项目呢，正准备退出中小学的体育课。这跳上去不是胳膊扭了，就是肩扭了。 哎呦， 而部分学校呢，让老师去承担后果，也带来了很严重的压力。根据介绍也是说，这个北京中小学体育课的运动负荷评价这个规范有望在明年出台。 哦， 所以说到时候看那个出台标准出台之后，评价体系健全之后，这个课到底会不会退出体育课 啊？是的，是的。哎呀，真的，我当时真是没赶上，而且我那个时候上学还记得有什么高低杠上做一些很难度比较高的动作，真的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回忆，因为你实在是就是 达不到嘛，运动白痴，你这方面真的就做不来。 我们那会儿真的就没有这方面要求，也就是体育、跳远这一系列的会有一个达标的线。 嗯，我们也期待着这个规范之后的这个标准能够针对孩子不同孩子，然后有一个更能够兼顾孩子就是体育运动锻炼这样的一些标准出来哈。 嗯，没错。嗯， 也不要一刀切了，这样的话可能有的孩子就很轻松，有的孩子真的很困难。再来说一下，这个是小学生没考过95分，压岁钱被取消了。 什么？ 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大过年的干嘛呢？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期末考前呢，爸妈和小勇约定了，说语文数学都要考到95分以上，否则就没有压岁钱。结果呢，五年级的小勇数学考了100分，语文考了91.5分，压岁钱被取消了，并且呢罚写保证书，制定成绩提升方案。专家说了，这种挫折教育啊，实际上也不适合所有的孩子。小勇的家长表示说了，是严格了些，但是也是为他好。 嗯，那考100分怎么没有奖励呢？ 哎，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呢，这个其实一开始看到这个压岁钱被无情的取消了，确实觉得不理解。但是另一方面，我在想，既然是父母和孩子达成了一致，就是孩子他也表示说认同父母的这个要求，那最后这个结果呢，实际我觉得也应该让孩子明白，就是说承担自己承诺之后的后果。 哎，我觉得就是 有 小学的时候啊，有一部分压岁钱是这样的， 啊， 就是你亲戚朋友见到你之后 啊， 也不会问你的成绩是什么样，就会给你这份关爱，给你压岁钱。 哎， 就有的时候这父母给孩子的压岁钱，你说完全和成绩捆绑在一起的话，可能会让孩子以后长大之后回忆起来，我觉得这年味儿啊，真是心酸。 所以这个家长也是， 我的压岁钱都是我挣回来的。 家长呢，就是也应该要调整一下方法，然后还有就是跟孩子的沟通呢，也应该多听取孩子的意见。 嗯， 孩子呢既然答应了父母，那这次呢就这样了，希望明年的这个春节呢，他可以不以成绩来划分给不给钱的标准。 哎呀，这孩子有的时候这想法真的是挺特殊的。 嗯， 说说这个刚放假就被安排学钢琴吧，10岁的娃娃要离家出走啊。 哎呀，把孩子逼成这样了。 哎呀，真是，这好多人一到这个放寒假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啊，成年人就觉得放假就不能让孩子闲着， 哎， 放假就是让你换一个地方继续学习。 甚至很多孩子现在这个放了假之后，比上学的时候更忙碌啊。 哎，重庆的小学呢，之前开始放寒假，派出所就忙了起来了。这不少家长给这个孩子们报了各种兴趣班、特长班，而孩子们为了躲避家长，都离家出走了。这个10岁的小孩小康呢，又因为不愿意学钢琴，偷偷跑去书店，30个小时之后才被警方找回。警方也是提醒大家，家长啊，一定要和孩子做好沟通。 哎，真的是，这有时候望子成龙啊，方式方法还是要讲究的。 嗯， 再来说一下吧，这件事情呢，让人真的是揪了一身的冷汗呢。这个熊孩子按下自动扶梯紧急按钮，险些酿成了事故。最近呢，这个西安地铁2号线，一个熊孩子好奇按下了自动扶梯的紧急按钮，扶梯上的人呢惯性的向前冲了一下。在这特别提醒，在非紧急情况下，这个按紧急紧停的按钮酿成事故呢，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而未成年人造成的这样的责任呢，追究起来呢，应该由监护人来承担。所以呢，过年了，看护好您家的熊孩子吧，不要这个惹是生非啊。 哎，真的是哈，尤其在这大过年的，对吧？孩子也应该看好，不能成为孩子这个随意去乱动一些公共设施的这种理由。 对，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安全隐患真的是您一疏忽，可能伤害的倒是您的孩子。 嗯，作为监护人真的粗心不得，要不然就会像这下面这位粗心爸爸一样了。 哎，有些人是粗心的可以啊， 啊， 粗心的爸爸乘地铁只顾玩手机，弄丢了3个娃娃。哎呀，这是最近呢，3个娃娃在乱窜的地铁台这个来回乱转啊，没有家长看护。原来是这个一个爸爸带着3个孩子去迪士尼玩，返途的时候自己只顾着看着手机扫福字啊什么的，这个3个小孩一开始跟在后边，但是上地铁的时候这当爹的直接上车了。 车门一关，这孩子绝望的留在了这个站台上了。 这真是这当爹的心有多大呀！希望他这次的教训能够给他提个醒吧。 我想说，这三个孩子到底是三个家庭的，还是都是他的呢？这当妈的也太省心了。 对呀， 下次这样粗心的爸爸，要不咱教育他，那改正哈，要不您也跟着一块儿来吧。 对呀，这真的赶快提升一下这个当监护人的这种应有的责任心吧。 嗯。 再来说一下这事儿，让人心疼。这个两岁的孩子隔着机舱的窗户喊我要爸爸，因为呢这个机务杨师傅呢工作繁忙，有五个春节已经没有和家人团聚了，所以今年呢他的妻子特地在春运高峰的时候带着两岁的儿子来看他。那么在廊桥上呢，宝宝的小手紧紧地拽着爸爸的衣袖，可是呢旅客快齐的时候杨师傅还是要下廊桥的，所以宝宝就喊着就隔着窗户喊，哎呀爸爸我要爸爸，这心酸的一幕啊。 对，对于很多这个还在服务岗位的人来讲，就是过年这个时候就是聚少离多。 对，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相聚的时刻非常的短暂， 嗯， 那也是非常的心酸啊。 对，我们希望就是这个节日之后呢，这个爸爸有空闲时间了，多陪陪家人，好好享受一下这种亲子的快乐哈。 没错，再来关注一个醉酒的男士闯到奶茶店去闹事儿了，结果呢四岁的儿子这个愤怒的对爸爸说，爸爸你不听话。这是最近重庆的男子龙某带着四岁的儿子强强出门赴宴，这酒足饭饱之后呢，在回家的路上却跑到一家奶茶店里这个撒酒疯了，最后被民警带到派出所。这四岁的儿子强强就气哭了，就哭着说，爸爸你不听话。而这个龙某啊酒醒之后也是道歉，并且赔偿奶茶店2500元。 哎呀 你说这个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嘛，孩子都这么懂事了，这爸爸怎么就不听话呢？ 好好反思一下吧，你还带着孩子出门，你还喝的那么多，是不是？这真的是也是责任心比较欠缺呀。我们希望这位爸爸能够好好的从这件事情当中要吸取教训了。 哎，真的是。 再来说一下这个事情，也是值得家长们关注。就是呢，这个刚刚曝光了食药监总局呢曝光了，16个批次的药品不合格，像什么沉香化气丸呀、小儿泻素停颗粒呀，都上榜了。最近呢，食药监局经过7家药品检验机构的检验。发现了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沉香化气丸在内的16个批次的药品都不合格。那么现在呢，管理部门已经采取了查封、扣押等等的措施，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那么家长们也关注一下这个药品的名单，一定不要给孩子买了这个假药啊。 对，一定要上网查验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些这个药品不合格了。 是的。 来听一首歌，来自金海心那么骄傲，一会儿接着来聊一聊我们过年年味儿的问题。 趁乱胡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摇头，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糟糕，我显得比你早，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世界都听到，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也太 手煎熬，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 是来自金海心的那么骄傲。继续回来聊聊我们的话题，说说过年的年味儿在你眼中是什么样的吧。 是啊，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分享那种满满的画面感。这位叫这个王权掌握的朋友说了，他说呢、哎呀，他说我想给各位提个醒哈，就是呢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忘记了那些在各个岗位上然后为我们辛勤付出的这些这个工作人员，比如说这个医务工作者。他说呢，这个除夕在医院上班，收了三个重症患者，那么真的都是非常危急的这种这个病患的抢救工作。他说9点多了，然后整个人还就是非常疲累的状态。他说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理解，然后也要想到就是真的，像各行各业的这些服务工作者，真的是很难和家人团聚的。不要忘记了。为他们点赞， 对，真的，就很多时候你抱怨春晚不好看，有些人却连春晚都看不到呢，没有时间去看 啊，就是这样。 大家看看左岸王者，他也说是那个三十晚上把衣服穿在身上睡觉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是穿着新衣服睡觉的， 就要这样、 我还真没这么干过啊， 啊， 没有啊，一般都是，就是家长会把这个新衣服准备好放在你的床头，让你第二天早上去穿。你穿着新衣服就是要睡觉，那衣服上那个有褶怎么办呢？都不好啊。 人家没有这么就苛刻嘛，那可能就是觉得孩子这种心情特别迫切了，那好吧，满足你了。反正大过年的是吧。然后再看这位朋友，他说呢，这叫时光救人。他说没有手机，三五成群，笑声都是真的，可以看得见，闻得到，摸得着。他说这些都是再多红包也撑不起来的。 还有这个是我是吴彦祖，哎，你发张照片来看看哈。 对呀、 他说我爸这么跟我说的，别以为大过年的我就不敢打你。这也是一个大过年的。 这为什么是一个悲剧的感觉呢？你跟爸爸说，你说大过年的，你不要跟我计较了。 大过年的消消气儿、 对呀、 咱什么事儿过不去呢？ 气大伤身 的，不要动武力啊。 然后这位朋友呢叫好 Q， 他说呢，我觉得过年真的对孩子来说那才真正叫过年。一般小孩真的把过年看得更重要一些。 对，昨天也是在说那个之所以觉得年味儿越来越淡，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大了。 哎， 就小的时候你是满怀期待，包括大人会给你准备所有的东西，包括过年那些年味儿是大人去准备的。包括给你红包，你会期待新衣服，这个吃年夜饭都是大人去做的。等有一天你慢慢长大，你去承担大人的这个角色，去操持这个过年那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对你来说过年的期待就会变淡了一些， 就会觉得就是忙碌当中会觉得有一些辛苦，而且还要把这红包都装得满满的，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对，往外派红包啊。你看之前是收红包，吃到就是自己的。他说 哎，叔叔，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啊！谢谢叔叔。 为什么每次收红包的时候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就像套路一样的事情发生呢？ 可是直接收下来多不好意思啊！ 说明我们还是有礼貌的好孩子啊。 对，我也会，哎呀，不要了，都多大了。谢谢谢谢。 对，最后还是会收到了。但是其实呢，这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刚刚也说到，就说这个为什么孩子会那么。就是说过年的时候会那么快乐，我觉得也是因为小孩的那种单纯吧，他对于幸福对快乐的那种期望值就真的就是越简单越快乐。 对，其实小时候我们的红包这个压岁钱里面真的没有多少，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过年很小的时候就50块钱或者怎么样就封在一个这个 对对对 红包里， 我小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这样分。 嗯，我小时候还收到过20块钱的红包， 嗯， 啊对， 但 是但 那会儿就觉得特别开心。 对啊， 因为你可能一周零花钱也没有多少。 也是这样，看看 所以是物价非常，我们现在红包真的是封不起了感觉。 对呀，这位叫梦里的玫瑰很香，他说小时候最期盼的日子就是过年了，可以穿漂亮的新衣服，吃很多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挨家挨户去拜年，口袋里边呢总是会塞满了各种的糖果零食，偶尔呢犯个小错误大人也不会跟我们计较，几乎每年过年都是一段快乐愉悦美好的回忆啊。 嗯，想飞飞不起来的豆豆他说了，我想说我在家都不玩手机， 嗯， 可是我妈他们一个个拿着手机玩，跟他们讲说不要玩了，我们来聊聊天吧。哎呀，他们说不行，一边去，不要打扰他们抢红包。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群里发红包，你如果错过了就像错过了几个亿一样，你知道吗？ 对呀，而且现在就是基本都是这种家族性的，有一个大的微 信群， 嗯， 大的微 信 群， 对，然后 大家斗图斗红包。 这长辈们发红包的方式现在也是这个在不断的翻新啊， 嗯， 这可能就真的是在群里边，而且呢他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比如说就按照那个小辈的人数来发红包， 哎， 这个长辈们也很顽皮啊，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包一个大红包然后就有数的那么几个人，所以你真的抢不到就错失红包了， 嗯， 想想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嗯， 这位叫小佳的朋友他说呢，从头到脚都是新的，整天都是开开心心的，还会收很多红包，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外边的感觉就是热热闹闹的，总之很欢乐。哎呀，现在这个衣服啊都是之前买的，也没有红包，然后呢外面也没有之前热闹，起床呢刷一下朋友圈，哎呀才知道今天是大年初一了。 嗯，就是这不管是初几啊，你这一睡可够可以啊。还有就是悠悠他说小时候我以为是大年初一早上下雪是国家规定的。我穿着新衣服新鞋子一脚深一脚浅的去这个奶奶家拜年，再去哥哥叔叔家，直到有一年大年初一早上没下雪， 哎， 我觉得我整个世界崩塌了呢。大年初一怎么可以不下雪？ 哎，好像是这样的。小时候为什么就觉得新年和这个就是降雪是联系在一起的呢？ 嗯，那个时候可能这个温度也不太一样吧。 哎， 嗯， 好像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雪天，然后呢挂红灯笼，这也是一个就是脑海当中的春节应该有的样子。 嗯， 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他说小时候过年呀，不像现在，现在是流于形式了，小时候呢真的是天真的盼望着过年，也是真的认真的在过年。 嗯，小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还是说那句话，小的时候就是思想比较单纯。 对， 因为你不用去考虑其他的事情。 嗯， 作业做的差不多又然后又再放一个大大的暑假， 专心 过寒假， 对，专心的过好你的年就好了。 嗯， 就那种感觉。 对， 所以越简单越幸福啊。 会是这样，所以今天聊了很多这个关于年味儿的话题哈。 嗯嗯，我们希望呢今天朋友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呢能够给自己内心当中带来更多的这种关于年味儿的美好的回忆。 嗯， 然后呢带着这种幸福的感觉，然后过快乐的新年。 对，什么事儿不能用一句大过年的解决呢？大过年的也祝大家这个过年快乐。 没错没错，新年快乐。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明天见喽。 赏花呀，美得让我忘了摘下。你的针带着香，你的香会说话，你的话好像是对我说。我的专长叫做流浪， 流浪， 你注定要为我绽放。 绽放， 我的心寻找家，我的家没有花，我的花却在这。 的山谷等着我，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怎么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纸月落在这里，人生的前后多余，只为遇到你，多么想万万成为你脚下的你。 北京时间九点整。